好，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方物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都欢迎各位留言。喺正式开始之前咧，用我讲少少同 ACG 完全冇关嘅嘢啦，大家知七一夜晚嗰单事发生啦，咁因为唔系我哋 ACG 相关，所以我哋唔讲咁多，我只系讲一句啫。当你将一个压力煲嘅所有窿全部塞死晒之后，呢、这个压力煲迟早会爆。OK， 沉重嘅嘢讲完啦，讲啲都唔系好消息嚟嘅。 冇费事件簿，咁咧对我嚟讲系完全冇拉更嘅，但系我特派专员就非常有压一更。琴日特登喺拉同我讲话，派嘢云染都冇费，关你咩事啊？跟住佢话佢内佢星期三咧同内田真系做阿咩爸节目噶嘛，我话咁做阿咩爸节目都未必关事啊。跟住佢贴咗张嘢就阿内田真系就话佢就冇事，但系唔知使唔使隔离，咁个演唱会就应该顺利举行。我话祝你好运啦。 哦，原来系咁， 即我都未生就话都轮到你啦，甩飞奶咗咁耐咯，即你咁开心啊嗱， 系真 好开心，大佬甩飞我啲鸡毛鸭血，而家轮到你啦，条友成日走去睇戏，走去叹嘢睇演唱会， 喺度风流快活啦， 系啊，轮到你受啦而家。 咁啊，讲翻夏议员啦，夏议员本人咧就其实而家佢咩状况咧系完全唔知道，因为系经过事务所讲出嚟嘅，咁所以到底佢系好严重啊、好轻微啊，定系冇症状咧，系暂时系唔系好清楚嘅。 唔系一般嚟讲，其实呢啲通常都系一定经事务所嚟噶啦，因为如果声优自己讲嘅话咧，一定有啲厨咧喺度鬼杀咁嘈话佢唔隔离啊，乜唔密嘅，所以为免麻烦。 咁有可能系佢会都系讲翻我冇乜事，咁我冇事唔使做隔离咁样，仲可以讲咯，有冇问题？但所以暂时未知，咁啊，我谂过两个礼拜啦，过两个礼拜应该知噶啦， 两个礼拜翻嚟噶啦， 系啊， 因为咁呢就两个礼拜翻嚟就事件就系、是、新人声优甲内子，即系Love Face Superstar 嘅声优，咁就6月20号就染咗冇肺，咁就两个礼拜，琴日就出咗通告话已经好啦，好晒啦，7月3号就开始复工。 即系因为佢之前俾人去隔离啦，所以李一娜嘅活动亦都同时暂停咗。咁我相信佢相关人等都系全部去撩晒鼻，应该都系冇事噶啦。如果唔系，大家应该又会知道噶啦。 其他四个人除咗 Payton 冇直接出 post 之外，李宇咧就喺 B 站出咗通告话冇事。其他青山同埋伊达咧就经事务所喺自己出头出咗通告， 唔出声咪即使冇事啊，有事会出咗声噶啦嘛。而且如果佢有事嘅话，那个隔离期或者活动暂停，你会要现场噶啦嘛。咁佢都冇现场，咁咪即系代表住即系其他人冇事咯。 暂时咁咪 OK 啦。依单呢啲报告完毕啦， 仲未完，仲有一单都系冇费交出嚟嘅，即系譬如话开口中啦 ，FF38之前话延到9月噶嘛，而家就直接就系停办。因为佢再延嘅话，其实同原本嘅39，即是冬天嘅 FF 会撞期咁滞噶啦，咁所以佢就干脆嗌停办了。就大家都估到啦，佢当初话延到九月嗰阵时，大家都讲紧，你有冇有信心九月搞得掂？即系 连日本人想搏咪都唔敢搏，你入台湾人咁惊青，一定搞唔到。 咁台湾就冇日本咁严重嘅，虽然日本都唔系真系好严重，咁但系台湾更加冇乜事啊，老老实实系成个社会好保险起见咁样封到好劲啫嘛。其实咧老老实实，而家嘅趋势咧，佢真系要九月。11月12号版咧，其实系冇问题嘅。佢咁早死出嚟搞咧，应该系因为佢可能要放翻个场馆啊，嗰啲嘢，即系佢直情唔租啊，即系佢唔想练到最后一刻先嗌停，咁就要食晒成个租噶嘛。我谂应该系咁啩，不过唔紧要咯，反正开你都去唔到噶咯，系咪？ 好啦，咁另一单咧就系八卦新闻嚟嘅。咁其实都旧年嘅事啦，就系、是、王者天后作者袁太久就抛妻，有冇弃子又唔知啦，就同艺人小岛来子交往，咁玩咗一年。据闻就因为冇肺，因为袁太久就喺九州福冈嘅，咁你小岛来自东京做嘢，咁成日远距离恋爱咧，咁就喺冇肺时间就见面少咗，咁一年咗就分咗手啦。 当初佢两个传出交往嘅消息，大家都唔睇好噶啦，老实呢啲食女嘢，玩个咪飞咯， 唔系女飞男咪男飞女噶啦，呢啲嘢就 呢个鬼圈真乱，唔知道。总之就系佢就讲话，因为佢哋见唔到，我谂紧，喂，你一开始你哋只系远距离恋爱噶啦，日本亦都未严重到话要家居隔离之类噶嘛，你要见面一样系见到噶，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借口嚟嘅， 搵个借口嘅啫。 因为原本话因为冇肺，我仲谂紧系咪又系嗰啲咧冇肺离婚啊，大家。之前我哋讲过噶啦，因为冇快，所以大家要话匿喺屋企朝夕相对，喺屋企就磨砂多，然后就嘈起嚟。即系我哋好都几耐啦，上年嘅事啦，已经系上年我哋都新闻都提过嘅。我以为系呢一种嘅最初，跟住话两个住咗咁 Q 远嘅喎，咁你隔段时间见一见，系咪真系咁大件事啊？日本冇咁严重啊？即系我觉得系借口嚟嘅，不过算啦，呢啲人哋啲八卦嘢嚟嘅啫。 咁另一單其實咪八卦嘢嘅，日本好有名 cosplayer Elako 同個 programmer 交往中，咁呢單嘢就搞到成班 Elako fans 就鬼殺咁嘈，不過就唔關我事嘅，因為我對 cosplayer 冇乜興趣。 cosplay 界向來都係貴圈爭亂噶啦，你第一日知啊？ 咪就係咯。 只不過係通常大家都唔係好 care 啊，唔係好理會咁解啫嘛。 不過依家葉總之就係、是、其實都交往咗兩年啦，即係佢嗰時未夠紅，文春唔爆佢咁解啫嘛。 咁啊，文春爆爆啦，順便一提就係。 係啊，好啦，咁一單咧就其實係先係説笑料嚟嘅娛樂新聞啦。Super 戰戰鬥純烈炸特攝片嚟嘅，就小林幸子做 Last Boss， 真 Last Boss 係啦。 即系大家讲叫咗佢 last boss 咁耐咧，其实佢而家好似先真正第一次做 last boss 咯。 不过呢套嗱，虽然话叫超级战斗但呢套嘢咧，同东野冇任何拉更嘅。纯烈炸咧，对一般人嚟讲，你系唔会识嘅日本一个四人男子偶像组合，专管阿蝉嘅，喺阿蝉界非常红。嗱，呢位中女杀手 Last Boss 就真系做咗 Last Boss 啦，而且个造型都好 Last Boss 下啦，大家明噶啦，即系。呢件系咪系你下一次红白嘅演出服嚟？ 我仲想佢唔系红白之音揾佢啦，好老实。 有佢之前俾旧东家飞咗之后断咗一年定两年就上翻去啦。即系要小林幸子嘅，你当个明星又好实力好，佢完全可以上翻去。佢而家自从同旧东家决裂啦，之后佢玩咗好 Q 多嘢，咁啊今次算系玩嘢其中一种咯。因为个设定都几叻他嘅，女魔王为咗保持青春要寻求男性嘅精华，即系。我唔知系佢系自虐啊，定系设定嗰个玩想玩佢，我觉得应该系 both 嘅，甚至我觉得系佢自己提出都唔出奇，因为阿小林幸子真系好玩得噶嘛，即系以前唔知嘅，即系喺经理人手上解放咗之后，先知道原来呢位都叫阿婆噶啦，已经叫六廿几啦， 阿婆啦， 系啦，即系竟然咁玩得嘅系，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几开心啊，笑下咯。 但另一单就唔系好玩得噶， 玩唔起咯，有人。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你当初谂呢条桥，你就知照哪嘢嘅就系，一套画咗一期嘅漫画叫《异世界转生杀手 Cheat Slayer》，就连载终止，一期收皮。嗱，其实呢套作品咧，我最初睇啲news话佢拿其他啲异世界转生漫画嚟做反派，我觉得冇乜特别嘅。大家睇啲作者河本河乌纳，喂，等先，呢位老兄好似唔系《赌狂之渊》个原作者嚟嘅。 系啊。 喂，你老哥唔系咩湿鸠转身系作者喎，好大都叫有咩有咩 有啲多啦， 作家嚟喎、 啊。 你唔好话俾我知，你度呢条桥嗰时候你冇谂过濑嘢噶。 我觉得唔系佢冇谂过，而系佢考虑过之后觉得应该安全，然后编辑都觉得安全，应该安全嘅，因为佢系影射呢啲嘢就冇咁容易过得入噶嘛。如果真系要告起嚟嘅话，咁啊，但系啊， 但系我连佢即系网上贴嗰张图，我睇。喂，连我呢啲唔睇异世界转生咧，都认出基本上就一大半角色，你死未？ 即系简单讲就系个故事就系讲紧佢要怼佢哋啦，总之就系、是、即系佢嗰扎异世界过嚟嘅英雄灵神啊，个主角要去一个一个收拾佢哋，即系佢哋要做反派嗰扎人，全部要做反派，而当中唔应该全部啦，都系有好明显嘅原型喺度嘅。 冇人咧就系黑色剑士，恶魔幼女。 我呢个好想吐槽嘅，黑色剑士咧唔系转生者嚟嘅，唯一一个啊，其他都系啊。 当佢系啦，唔好理咁多啦。 肯定系啦，那个黑色双剑士啊，仲有边个大佬？ 就咯，黑色嘅恶魔幼女，灭除咗嗰个啫嘛，就系、是、跟住着住件咁死人体育装嘅薯头僆薯头少年。 嗱，嗰个你都仲可以话好老人，所以可以系其他人嘅。你阿骨王你就冇得讲啦啩？ 就系咯， 即系你个招牌骨样啊！ 即系太有名啦，即系去到就系咩？你就等俾人告喎，大佬个名太明显嘅喎，即系唔系冇人告你，告你唔到就咪严上你咯。 嗱，我觉得可能啊，佢系咨询过，觉得法律上冇问题嘅，而且毕竟都仲系各村旗下嘅嘢，咁你轻小说其实大部分都系各村旗下噶嘛，谂佢自己人好商量，即系可能系就系出完之后，即系咁样去打个咁嘅如意算盘，因为呢个当初出嗰阵时候就已经系出新闻噶啦，我哋冇报道啫，大家好话题作噶啦，谂住咁样去炒人气噶嘛，结果就可能就系有人真系唔爽，即系谂住系好容易摆平嘅事，结果有人就。唔得，同你鱼死网破。如果你再嚟落去，咁咪唯有缩啦。我当然佢冇办法斩咗某一个角色走噶，去避开噶，因为咁咪太明显啦嘛。所以佢唯有就斩佢自己作品咯。即系呢啲你玩擦边球，咪预咗会出界噶咯。呢啲嘢，就咁样。 引 New Game 作者德良正太郎喺出塔讲法就系、是，你岩上就预咗呢样嘢噶啦。 啊， 你玩岩上相法。 咁呢个可以系佢当初可预见风险嚟嘅。咁计过就应该安全。咁计过应该安全，唔代表一定安全噶嘛。 我谂阿德良心里面讲句就系、是，你玩唔起就唔好玩啦。又玩完之后，濑咗嘢又要缩。 嗱，咁佢唔缩先大镬啊嘛，即系。 真系。 好啦。 好啦，咁咧就机械人 paper 停产。香港有冇咧？香港好似冇，日本成日见嘅。 香港冇。 就系、是、一个接待机械人，其实睇日剧啊、睇漫画都见到嘅，就系、是、一个机械人心口挂住个 LCD mon。 个 pad 嚟噶啦， 系 pad 嚟啊！喺铺头面前鞠躬啊，招呼客人，同佢问嘢咧，佢有反应嘅。 佢要做嘅嘢啊，技术上就唔算好咩噶，但系当年出嗰阵时啊，其实都几创新下嘅。因为嗰阵时你语音辨识啊，辨识到可以问答啊呢啲嘢，其实都系近期先有噶嘛。咁佢其实好早出现咗噶啦，佢会行过嚟，会同你带路，俾你睇个 menu 就喺个 pad 上面啦。当然， 佢2014年发表嘅，我比较有印象就系陶瓷里面啊，西门捷尔喺有一集就揽住呢个机器人嘅。 有啲懒系嘢餐厅都会攞嚟当系卖点咁样去嘅。其实佢又唔系真系好做得嘢嘅，老老实实都系想换用嘅多嘅。 咁你做宣传啫嘛， 即系睇落佢过瘾啊。佢就因为话销售数不振，所以就要停卖， 连铺头都唔开。 其实应该可以同冇费放埋一齐嘅，即系你谂下呢一期餐厅啊，嗰啲小卖店啊，即系零售嗰啲呢期咩状况，咁啊连带佢个销量都不振咁样咯，应该系啩？咁啊， 正常嘅一样嘢都。 又或者系佢准备开发个新嘅下一代咧？喂，呢只都好多年咯，都几年啦， 6-7年啦都。 差唔多系时候出个下一代噶啦，咁啊。即系可能系咁啦，我唔肯定啊。 唔知啊， 冇你冇翻嚟揾我算账啊，纯粹睇一睇啫，系嘛？ 好啦，跟住咧有一个就死又系死唔未死去嘅， 都系收皮，但系未收得晒嘅。 死因革命本来咧就宣布6月30号就收工，然后就出个单机功能版，但系咧个单机功能版未交一次，所以就拖到7月20号先俾个单机功能版你。 啊，即系 唉，死都死唔去，顶你个肺。 Online game 啊，或者手机 game 啦，延期收工咧，其实又唔系真系咁罕见嘅。虽然佢个原因就比较少见，主要系因为。其实好多 online game 嗰啲嘢，其实好少会提供 offline 版啊。其实真系相对比较少，反而调翻转想我哋新闻去讲，特登去讲佢收皮嘅 game 咧，个比率反而比较高。即系之前 Love 都系啦，即系其实真系好少见噶。咁佢肯做其实应该好噶啦。咁但系我谂佢系应该系临时起意谂出嚟嘅嘢嚟嘅，所以咧就啲工程部做唔切。咁而且调翻转讲就系 WDD 技术力，大家心知肚明啦。即系大镬到，如果各位再听见几咁乒乓噶啦，即系而且呢个 W 呢个技术上面，大家心知肚明。咁我就即系所以就，你话系咪好意外咧？我觉得佢准时出到嚟，我觉得先意外，因为佢同一时间你要沙件新嘅嘢出嚟啊嘛。咁 WD 最出名嘅不就系差唔多延期吗？你第一样听到佢嘅消息就系延期啦嘛。咁佢而家要收皮都延期，咁好正常嘅事嚟啫。 唔意外啊，完全又都系搞笑啲啫。 系啦，咁啊， 嗱，另一单就应该算系又系新战场嘅，就系、是、Tower Records 就宣布加入串流音乐服务。其实有少少意外嘅，因为呢档嘢其实呢间嘢而家基本上系全球死，剩得日本嘅啫，一间本嚟美国嘅唱片公司唱片铺。但美国就已经湿晒啦，而家就死剩日本。 原来呢间美国噶， 系啊，美国噶，本来美国嘅唱片铺，但美国本家就已经湿晒啦。喺日本基本上系 keep 住有一定嘅市场占有率嘅。咁佢而家就宣布要加入串流服务，咁就佢又宣称6000万首歌啦，就10万个 MV。佢嘅价值，我谂应该就系佢仓够大啩，因为始终你老牌音乐库问题就系、是、你啲仓嘅音乐可唔可以攞翻出嚟系一个问题，因为又嗰句咯，过几廿年啲版权好难搞嘅，尤其70-80年代歌。 我谂佢讲得出嚟就应该有嘅，应该唔会咁宣传欺诈嘅啩。即系虽然宣传欺诈嘅事件又唔系真系咁罕见嘅，但我觉得佢讲得出嚟，就应该已经计咗数，嗰啲系可以浪放上架嘅嘢嚟嘅，应该啦。 因为日本其实佢喺呢个服务里面，日本其实就冇话特别比一间大嘅，因为外国里面 Spotify 咧喺日本其实就一般嘅啫。几间差唔多啦 ，Apple Music 啦 ，Awa 啦 ，Spotify 同埋 Line Music 就几间都有啲，同埋Amazon Music 都有啲各自自有一定占有率嘅，就冇一间特别大嘅，即系略为大于 Apple 咯。咁而家再加多间，就唔知道会唔会有咩反应啦。我觉得比较难揾嘅呢个市场系，因为其实都颇为饱和噶啦。而家去到 我硬系觉得佢动之期出嚟系为咗俾人收皮咯，唔系收皮啊， 俾人收购， 系收编佢攞嚟收编用嘅。即系我硬系有咁嘅感觉，我唔知系咪真噶。即系如果住咗中咗，再翻嚟交位下啊。咁啊，你讲开 亚马逊啦， 亚马逊啦，咁啊，讲下亚马逊啦。 新《Avatar》剧场版宣布8月就会喺亚马逊 Prime 就上画。只限海外， 咁好明显就系因为海外嘅供应就有问题啦。因为日本就好神奇地个戏院到而家为止咧，从来冇正式嘅断过啦。 从来冇断过啊！唔系阿特派专员点会咁嚣张，成日走去睇戏啫？ 咁佢有啲各種措施嘅，但係相對全世界嚟講就咩啦，咁所以佢可能佢哋個海外總局，與其去搞同嗰啲唔知開唔開到嘅戲院去傾，不如我直接訂上網啦。咁同之前幾單嘢嘅情況一樣啦。咁啊，對我哋嚟講應該係好消息嚟嘅。咁就我雖然我估啊，就算原本預定都應該係香港會八月上嘅，邊個先其實都有得傾下嘅，可能係同步嘅。 都要講香港調上，因為香港有幾條用Amazon Prime。 佢就算喺邊個串流都上埋 Netflix 上。上晒所有平台都好啦，一定有人会想入场睇嘅。虽然我嘅个人判断就系、是，如果你真系为咗呢套嘅话，其实你睇 Amazon 会可能会好啲嘅，因为你知啱有啲嘢嘅咯，你睇一次系唔可能明噶嘛。咁你既然你都要睇好多次，你可能会有需要禁停佢啊、倒带嘅需要，咁你上 Amazon Prime 可能会好过你上戏院喎，系咪先？ 嗯， 当然啦，如果你纯粹我睇一睇就算噶啦，我不求甚解，睇完就算嘅，咁可能你去入戏院睇会舒服啲嘅。咁当然啦，亦都因为订一出串流嘅话咧，就基本上系会同一日你就会见喺某啲地方都见得到噶啦。我大家明就明啦。 仲有喺日本，而家就已经系99亿，好99亿定95亿啦。冇意外嘅话咧。一两个礼拜咧就一破100亿噶啦， 我谂应该死佢都会过咗100亿，佢先肯落画噶啦。反正而家都冇乜嘢上，咁佢咪继续放喺度咯。 系咯， 啊，就系咁啊。讲完 Amazon 都依然系 Amazon 啊，唔系呢个礼拜嘅事嚟嘅。不过就本来就唔系好值得讲嘅，但我见到受害者系边个咧，我突然间想攞出嚟讲啦。咩事咧？就系、是、Amazon 咧就除咗本家之外咧，其实系有扎marketplace 啊嗰啲其他商家， 香港 HKTV Mall 咁样咯。其实真系佢卖货唔系好多咋，好多叫做咩挂牌嘅，即系我摆啲货上你个 market 卖，咁我寄货出去嗰种啫嘛。 虽然日本就其实就 Amazon 本家比较为大宗嘅，就相对冇咁多啦。咁、但系好有啲地方其实你要搵翻本家嚟买咧，先难搵咯。咁前面发生咩事咧？就系佢将好多呢啲嗰啲 marketplace 嗰啲供应商封 Q 咗个账号，原因咧就系、是、有人拆单啊，叫做即系。如果你以前玩阿富拍卖，可能都会玩过呢招噶啦，自己同姐姐去买卖，声称我做咗个交易。然后当然佢会扣你少少手续费啦，但除咗呢样之外，佢就可以拆佢交易数，即系因为咧，如果系同一件货，我要咁多间铺头拣，咁理论上系一样嘅货嚟噶嘛，唔会有太大分别噶嘛，咁你会拣边间咧？梗系揾啲有信誉嘅商家噶嘛，咁个信誉点样嚟咧？正常咧嚟讲咧就系、是、我卖嘢一路卖，咁一路有好评，好评率高，咁就大家咁就叫有信誉啦嘛，咁但系有啲人就偷步。咁就佢用佢呢个方法去拆高佢个买卖数目，之后见到喂一个得几买得几十件嘢，一个买咗几万件嘢，咁但系一个得 90% 嘅好评率，好低噶，其实真系非常之低啊！一个 99.99% 好评率，咁你拣边个？一定系拣后者噶嘛，即系正常咁样会咁啊。但系原来后者嗰啲咧，大部分都系拆翻嚟嘅。Amazon 咧呢样嘢俾人诟病咗好耐噶啦，因为呢类卖家咧好多都系同啲诈骗啊嗰类嘢相关嘅。佢唔一定系全心诈骗嚟嘅，但系可能会俾啲次货俾你啊嗰类嘢。咁因为佢哋有好大量嘅拆绑交易啊，咁你就算一两单投诉咧，佢都冲淡咗呢个比例。而且咧就系、是、会咁样做嘅人咧，又主要系大陆嘅商家。日本 marketplace 其实都好多咗好多，近几年以前冇咁多啊，以前主要都系日本自己。 唔系日本都多，其实 我讲紧10年8载之前啊。 哦，咁唔好，咁就唔好讲啦。 系啊，但系近几年就多咗好多啊嘛。 咦，甚至去到有咩？有啲网站教你又点睇嚟咁嘅拆单啊嘛，即系边啲系假嘅，边啲系真嘅咁样教睇添。 因为而且咧，佢哋虽然登记，但系登记喺相对应嘅，譬如日本亚马逊就登记喺日本啦。但系咧，好多人收嗰件嘢真系深圳发过嚟嘅，即系好多时都会出现咁嘅状况。咁当然啦，如果你呢啲你醒目少少嘅，就冇下一次啦。唔系话佢哋中国人掂过系手臭，而系佢哋个即出事率就特别高。即系根据行内嘅人讲咧，就话佢哋接近有一半都俾人 ban 咗 account。咁因为啱啱讲过佢哋系需拆单㗎嘛，俾人 ban account 咧，当然佢哋可以重开，但系咁你要重新拆过噶咯，嗰个都系成本嚟嘅，而且你累积咗咁多啲嘢，突然间俾人烧晒，咁当然啦，对我嚟讲就系抵死啦呢啲，你自己本身不诚实在先，冇人歧视你噶，理论上你边档嘢拆单你都系会俾人 ban 噶，不过就唔知点解，主要都系中国嘅商家，咁唔知点解咯，大家明噶咯，就咁咯，所以特登我出嚟讲下嘅，咁啊，仲有一单。本来就应该放头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主要仲唔在于咩，咁所以我哋就放低咗少少啊，唔紧要啦。因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就前个派钉个仓啦，大家知啦。咁呢个重点唔喺度，重点就当然系，既然佢一咁惊讶嘅事件，我哋当然要根据嗰个人嘅传统啦。我唔知系咪嗰个国家啦，嗰个人传统大笑三声。 即系咁啊 ，OK 啦，唔系抽完水啦。 唔系重点就 系、是、真系关 AC 之事嘅系乜嘢啦？就系佢个葬礼入边， 佢嘅葬礼上面咧听到 Sid Dance 嘅 ending 啊， 头嗰廿秒异常相似，系连我听到，咦？ 唔系异常相似，直情就 系 佢， 系连即系佢虽然唔系条声咧就唔系好清嘅，但系唔系好清状态，即刻听到，咦 ？Sid Dance ending 嚟嘅， 呢、这个绝对系 Sid Dance ending。 乜教师学生系咁中意呢套嘢咩？ 即系可能我系佢哋喺网上揾素材嗰阵时，揾嘢落嚟播嗰阵时，随便嚟。你知啲屎坑国家唔系好注重版权噶啦，咁求其揾嗰段，哇都几啱用喎。因为个曲调，尤其是佢拣个版本啦，系钢琴版嚟嘅，系的确系适合葬礼嘅。其实老实讲， 我亦都觉得咧 ，Band Die 新番社系唔会追佢嘅。 如果大家唔记得就系。即系我冇睇诗嘅，老实讲，但系我当年打机嗰阵时候，其实都其实呢首歌都几啊， 太有名咧，首歌太有名，跟住有嗰时差唔多成日都洗脑咁播噶，就算你唔睇，你都听过一下嘅。 所以一听你已经知道你冇得走啊！呢、这个一定系嗰首歌，只不过佢唔系我哋听开个版本，而系嗰个钢琴纯音国版咁解嘅啫。系咪官方嘅我都唔肯定，有啲搞笑咁解啫。所以先放落嚟。如果唔系呢条友仔死唔死关我哋卵事咩？好啦，咁啊，跟住仲有一单咧，都系抄嘢嚟嘅。如果系标题杀人消息咧，就系阴司路抄包黑食，应该咁样叫咧就最吸引人啦。即系阴司路就系、是、大家都知啦，一套好经典嘅丧尸片啦。但系今次出事嗰个就唔系佢本人，系一只授权嘅手机 game。咁佢就做宣传啦，咁啊出海报啦，好正常啦。咁但系张海报咧就暗熟口面嘅，系熟口面到咧，我唔玩巴食我都见过呢张嘢，系好记得呢张嘢，好有印象，因为成日都见到。然后 OK， 即系人有相似，而且主题都相似，咁你致敬又好咩都好，其实本来都仲讲得通嘅。但系诶唔对路、啊，放大啲。喂，你直情系将人哋一张图直接耷咗过嚟，你把手枪痕迹佢仲未 P 走晒，你 P 图 P 唔干净，咁就好明显系问题啦。你致敬就冇问题啫，你直情 copy and paste 咗人哋张海报，然后 P 唔干净。原本个官方仲想做出嚟撑嘅，但系俾人捉 Q 埋，你 P 图 P 唔干净咧，就冇得撑啦。咁啊，自己就收 Q 埋咁样咯。 嗯， 即系太戆居啦，其实巴食俾人抄。或者佢抄人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已经咁，但系咁样抄法抄得咁戆居，仲要系 抄唔紧要，你抄唔抄抄干干净净啲，冇 P 图 P 咁衰啊！点 唔系真系咯？我即系大家知道方物啲方面方我做噶啦，我去 P 图都冇 P 得咁 Q 衰啦，大佬你收钱噶，专业少少好冇啊？ 有句我觉得佢俾得好少钱。 哦，咁啊，好有可能噶呢啲，好多时都系点解呢啲咁嘅，同上次巴式抄人哋嗰单嘢一样啫嘛，都系前线啲美术顺手一制做嘢乸西搞出嚟嘅嘢，唔系全心抄嘅，应该啦，唔知好啦， 好啦，跟住就轮到近排 VTuber 嘅战争啦。 呢个六月嘅 YouTube 新闻都相当地多，而且单单都其实都几大单嘅。我先讲单好消息先啦 ，YouTube 嘅一姐。即系如果以订阅数嚟讲啊，嘅一姐系人工智障啊嘛，大家知噶啦吓。嗱、 嗯， 佢先讲佢冇退咗，佢有人气啊，话咗，但系佢依然系好活跃嘅，系啊，尤其是喺日本，喺日本普通人眼心入边啦 ，VTuber 就系伴侣，依然都系人工智障。佢而家近年啲风头俾人抢咗咁解啫，抢佢风头就可乐 Life 啦。咁可乐 Life 唔系要讲可可，阵间先讲可乐 Life。最多人订阅咧，其实系莎莎 ，EN 组其实系相对比较厚噶嘛，但系。阿莎莎系用呢个非常高嘅速度，个订阅数砰砰声咁上升，以呢个速度，大家都估得到噶啦，佢爬上第一超过咗伴侣，只系迟早嘅事，咁就喺呢个六月又发生咗，咁就290几万啦，我冇记错系，咁你听到呢个数你都估得到啦，佢好快你都会过300万噶啦，咁即系名副其实就系呢个目前嘅 YouTuber 嘅第一达。咁啊，就啲人讲呢、这个世界真系多落嚟空 ，OK 啦，好啦，讲完啲好消息，就要开始讲啲唔系好好消息啦。咁啊， 嗯， 啊，彩虹社嘅凌源 Lulu 佢就宣布毕业，而且个原因都几无奈下嘅。咁佢就系话佢收到太多，我唔知可唔可以叫佢 fans 啊，姑且叫啦吓，一啲狂热的粉去对佢嘅骚扰。咁啊，结果佢顶唔顺呢啲咁嘅骚扰，就决定毕业。因为咧，大家知道如果呢个 VTuber 嘅中之人咧，其实个身份相对系比较神秘嘅比较多啊。但系啊，凌源 Lulu 其实佢系有公开活动嘅，即系佢个中之人都有公开活动啊，所以相对好容易俾人起咗底。起咗底之后咧，就其实好容易有啲咩跟踪事件啊嗰啲嘢。 佢而家好尴尬一样就系、是、VTuber 系一个比当年声优更加嘅一个好唔清唔楚嘅定位。话你中之人咩？你连中之人咩名都唔公开得。 但你搵钱搵得多声优、啊、去到又好红喎、 啊。唔系，我觉得调翻转，中就系、是、因为系中之人，所以先唔公开个名字、啊。即系你记唔记中之人呢三粒字原本喺边度走出嚟噶？啲公仔入边噶嘛？入边一路都系，其实迪士尼一路都系讲入边冇人嘅，入边系用魔法驱动的。一路都系咁样讲噶嘛，所以中之人佢个存在要人物，反而调翻转真系同中之人相关噶嘛。但系佢就因为佢就太容易俾人起底啦，咁啊俾人起咗出嚟啦，结果就俾人跟踪啊骚扰啊。我记得之前台湾就有单啊云之上都系出现过咁嘅状况嘅，就系、是、俾人跟踪骚扰咁啊。但系相对嚟讲就可能佢人气就都有翻咁上下啦。其实佢人气唔低嘅，唔好大家成日集中喺好啦 live 嗰边，即系佢彩虹色相对比较头班嗰嘅人嚟嘅。影响都几大啊！咁你 fans 多，咁啊癫 fans 啊特别多，咁如果嗰啲人去骚扰你咧，就特别大问题啊嘛，冇办法咯。咁佢就开毕业 live， 咁就最后就佢 last 个嗰个毕业 live， 其实都一度系刷新咗呢、这个Super Chat 嘅纪录嘅一度。即系点解要用一度咧？就系、是、因为真正大美嘅嚟啦。即系如果系计收益嘅一姐，就系、是、我哋都讲咗好多好多次噶啦。阿童星，我哋会长 近排香港都红到爆嘅，因为人真系走喺地铁、喺巴士站卖广告。又有 fans 同佢买粒星为佢命名。 先讲下买粒星就好平嘅，就其实几千蚊就买到噶啦，呢啲小行星。 但系就够夸嘛？ 有话题啦，即系我哋讲星之子，大家仲记得呢个名啊？嗬，讲到而家其实唔系好值钱嘅嘢嚟嘅啫。好啦，重点就系咁啊，六月30号、7月1号咁样就毕业 live 啦。但系呢次就唔系 live 嚟嘅，系播片嘅。咁唔知係佢啲上头驚佢 last 一回，即係大家知啦，食咗目的星就咩都做得出㗎嘛， last 一回会跟佢玩嘢啊，定係唔想出错定係点，我唔知道。总之佢最后一回呢係录播嘅。咁当然佢录播都系用直播形式去放出嚟啦，只不过系唔系本人喺入面做 live 啫。咁佢中间就一路有人斗订 Super Chat 啦，咁啊呢个数目咧就非常之恐怖，因为点解咧？啱啱讲紧阿零元 Lulu 佢破纪录，咁破纪录系讲紧几多咧？40万港币啊，一场啊，即系其实真系非常之多噶啦。咁然后咁大家估一估，阿会长佢最终佢个 Super Chat 净系喺入边啊，系几多？200万港币，有多？而且仲要讲紧系冇计到呢个前面待机嘅时间嘅，因为待机中你已经可以抌钱噶啦嘛，但系唔知因为基于咩原因，可能系个 cancel 机制问题，因为公司好少公布嘅，通常系第三方去做统计，因为你 super check 你会弹信息出嚟噶嘛，咁你用啲程式可以捉落嚟去计数嘅，但系嗰啲程式唔知点解就捉唔到待机嗰阵时掟出嚟嘅钱嘅，系唔讲紧唔计待机，因为待机嗰阵时啊，啲 super check 已经系嘭嘭声咁去噶啦，系冇计到嗰啲噶，200万港币。好撚恐怖，好认真，系200几万啦，应该。 我觉得即系日本呢两年嚟咧，即系应该咧系去到一个就系嗰个系好荒唐嘅时代，即系我觉得系用荒唐形容，即系计阿童生会长毕业收200万，之前就鬼灭影碟买100万只，日本又发生咗咩事咧？我真系好难，我真系完全唔理解啊！已经去到。 嗱，上面一系啦，第二名系几多咧？系第二名系彩虹四不破秋 3D 发表会个数咧，就系大概100万港币。足足撑咗一倍，当然啦，因为呢个其实系至今唯一一个80000 YouTuber 嘅毕业 live， 因为之前系从来冇试过有咁样嘅用80000 YouTuber 嘅毕业 live 啊，所以咧呢个亦都系创咗纪录噶啦。呢个同时在线数490000，即系影片咧就好多人睇嘅，但系咧睇 live 嘅台人咧，其实数目相对唔会咁多噶，即系咧系讲紧几万系好多噶啦，已经系490000。即系我印象中大概200000咧就已经好了不起，已经系破纪录级噶啦。佢又系个破纪录级之后同你翻咗一番，系好恐怖。 即系系咪应该又系话，因为冇费关系，将啲人全部走屋企就放走 super chat 咧，乜都赖冇费啊？ 咁我觉得今次就唔关冇费事，纯粹就系、是、即系都算系见证下历史啦，即系都有个啱啱讲过啦。佢系第一个百万 日本人最中意做呢啲嘢噶嘛。总之就咩一有历史啊，一有创纪录啊，咁嘢咧就一窝蜂就走去做啊嘛，好啱佢嘅风格。 嗱，虽然佢可能有少少夸张，但系你谂下，巨石强森引退作，你睇唔睇啊？就唔简单啫嘛，亦都因为咁啦，咁啊佢亦都系呢个大家都知啦，呢个玉华急先锋啊嘛，大家小粉红就好憎佢，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黑粉都系粉，所以其实有好多小粉红走去睇嘅，佢哋都系佢有贡献到呢个数字嘅，当然佢可能佢哋唔会投 super 车啦，亦都因为咁啦，所以 佢哋突然间咧就本来以为大快人心啦，咁但系突然间亦都系出现咗一啲好尴尬嘅事，就系咩啦？咁你要踩一个人啊，咁你就要同时会推其他人噶嘛。咁、 嗯、 啊，如果系校内 F 咧，就主要系阿瓜啦，因为佢哋相对地喺校内 F 入边，即系毕竟系同社嘅社员，大家互相串场啊嗰啲嘢系好正常嘅事嚟噶嘛。但系有个人咧就系、是、特别地同阿会长保持距离嘅，就系、是、阿瓜。咁所以咧就而家变成就系有个瓜集团啦，唔系嗰个瓜黑，系呢个瓜黑啊。咁啊，出现个情况就系咧，啲小范围系特别去中意阿瓜嘅。咁但系调翻转，阿瓜亦都系避免受到啲小范围攻击嘅波及，所以佢其实系好尽量避免同阿会长有接触嘅。但系今次话晒咗人哋光荣退休，你冇理由唔出战嘅。就算系当时出唔切嘅，都要录播。即系佢自己录片啦，因为所谓嘅当时系自己录播嗰下啦，唔得闲嘅。啊，譬如阿莎莎佢都系唔得闲嘅，因为时差问题啊，大家明啦。 嗯， 佢都系用播片咁嘅形式去播祝贺词，而阿夸你系同时区嘅，你就冇得赖噶啦。咁啊，结果佢系有出场嘅，咁当然都唔系啲好主场嘅人啦。咁啊，但系咁啊，结果轮到啲消防死啦。系而家系讲紧咧，系烧啊会长系烧到系乜嘢啦？同佢有关联嘅都要烧埋一份。 嗯、 大家知啲消防系唔同你讲道理噶啦。但系佢之前一路都喺度捧阿夸噶，咁佢又出席佢个毕业 live， 咁点算咧？佢哋突然间，咁结果佢哋竟然系，大家知道，当电脑咧，你计啲数咧，即系譬如一个实数除零，佢就会轻机啦嘛。大家用计数机以前玩过啦，佢哋而家就出现咁嘅情况啦，轻人在机，成个 N G A 轻在机，咩事咧？就系、是、禁止讨论呢个 Holo Live 相关嘅讨论。佢哋系轻机轻到咁嘅地步，即系真系太搞笑。咁结果就系过咗几个钟头之后，先走出嚟话：，唔系完全禁止嘅，即系禁止讨论合集啫。即系我咧系谂住咁大掣去禁停佢哋嘅讨论，避免尴尬。结果发现就系你禁停呢个动作，反而更加大讨论，即系所以又收翻埋咁啊，宣称系个某个版工啊。揿错掣或者表达得唔好之类，即系你知啦，特洛好中意噶啦嘛，有咩做错就实系推个前线出去死噶嘛，即系话个人失误，咁啊切割咗就算。咁啊，仲有阿葛叶，彩虹社葛叶，佢都系又转推到佢个毕业 live 个推，咁结果啲小粉红又话要抵制要成，我觉得就系你已经去到咁嘅地步，仲去烧埋落去一啖，唔讲道理到一个地步咧，我觉得佢甚至系因为毕业啦嘛，冇一个人可以烧啦嘛，咁我搵新对象可以烧。我系觉得佢系咁样 嘅。我之前就我又同佢讲啦，就系对小粉红嚟讲，有咩好一句？我嘈几句，你班友全部跪低啫，几欣爽啊！喂，换咗系我啊，我都玩啊！嗱，好简单就系，我只要出几个铺，跟住大家一齐起嚟出几个铺，跟住啲大公司全部跪晒、啊，哇！喂，冇责任，疯狂玩嘢，几过瘾啊！ 而且佢哋为咗表现佢哋爱国心咧，其实好老实讲啊，有啲嘢已经系完全超过咗一个常理可以讲噶啦。 唔系，直接嗰句根本就唔捻系爱国心，即系纯粹就有咩好一个利用爱国嚟玩鸠你啫。总之就是，我一搵到一样嘢就玩你，将所有平时咩不满啊，即系学校俾人恰啊，啲嘢恰就全部发泄晒喺度。哇！啲大公司搵咁多钱，哎呀，我出个 post 你玩到你真系有残就几乸爽啊！咁样啫嘛，佢哋。 我都同意嘅，咁 喂，当你喂换咗系你啦，你试下，当你出个 post， 跟住成班人一呼百应，跟住成班围，而家日公司跪晒，哇，佢成就咁真系爽过搭飞机成千倍啊！ 仲有一单就系、是、都系辱华相关啦，而且本来系旧闻嚟嘅，但系咧近呢一个月我唔知点解 就无啦又插翻起嚟， 又插翻起嚟，因为我哋之前 屌，梗系啦，会长阿会长引退啊嘛，咁我第一冇嘢揾，揾翻佢够咯， 揾新目标啊，即系啱啱讲过 系啊，即系啊。即系阿会长有咩退啊？交埋我依度烧翻着佢啦。 系因为我哋之前专题有提过啦，阿埋觉得我有觉得事件，虽然我的确整个神社相对真系死正嚟嘅，绝对唔掂得嘅嘢嚟，原本系我而家就又俾人插翻出嚟，咁佢就有啲电影又系落架啦，游戏又俾人和谐啦，咁啊有啲咩啦？首先就美好世界，咁就阿 Dustland 即系嗰件斗 M 嗰件骑士啊，因为佢系阿迷我呢配嘅，咁结果累到个电影版成个攞架喺 B 站上边红传说，然后仲有呢个少女与战车都要都下埋架，即系红传说都算啦，即系其实红传说都唔系好拉更嘅，因为大家知道红传说嘅主角唔系佢啊嘛，即系斗 M 其实呢度入边纯粹一个路人嚟嘅啫嘛，叫得做红传说啦，大佬，即系 但唔重要咁样嘢系。 啊！但系唔重要啦吓，咁仲有一个即系少女与战车先，就更加啦吓。 佢系配角嚟嘅，都系配角嚟，仲系几少嘅配角，戏份唔多嘅。 主角队几乎最边缘嗰件啦，唔系啲好重要嘅角色嚟噶。但系因为咁，少女战车都拍埋噶，完全唔明点解。 奇怪、啊， 咁点解唔消失成个大宅事务所啫？ 即系 大宅事务所一姐系边个啫？而家好啊衰啊！我成日烧兵虎北嗰粒嘢，其实唔关兵虎北事啊。 其实唔使讲，虽然啦，大陆人系特别偏爱兵虎北，就呢、這个就大家唔知道，都唔系新闻嚟噶啦。 唔知点解嘅？ 其实好简单嘅咋，佢哋中意啲咩人咧？就系、是、会过嚟揾食嘅人，就咁简单，非常之简单嘅咋。佢哋中意嘅 AV 女优都仲系苍井空。即系你冇乜讲噶呢啲嘢。 总之你讲咗，你总之你过嚟揾食，讲几句嘢佢就好开心噶啦。 系啊， 呢样嘢就全世界都系咁嘅，咁系好正常嘅。问题就系、是、咁，喂，你同一个事务所嚟嘅，话冰库北，你点解唔招冰库北嘅事啫？即系喂，咁、嗯、既然你同一个事务所俾咩冰库北，你应该就收啦，你唔系啦。不过呢样嘢就唔重要嘅。 冇讲冰库北啦，连阿茂野佢哋都唔系好想烧啦。都系嗰句，如果系以呢个标准，茂野有份主角群就都唔系真系主角啊。主角群你仲要下架嘅话咧，你系下架好捻多噶啦，大佬。 唔紧要， 即系未到一半，你应该有三分一啦。 冇所谓嘅，反正唔关我事，亦都唔、嗯、我亦都唔到我哋关事。 冇所谓，我哋下架又唔系下我哋架， 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屌有句又十八年后一句好看，佢三个礼拜条好看噶啦。 有啲下架月咪又要睇，即系 即系话过一台转个身，佢咪又花双架，屌。 咁啊，卖嘢中就做一单嘅。如果你唔想下架，但系又要符合国情，咁点咧？我哋好耐之前提过嘅《地球以外版》嘅《暗影师章》，佢系有呢个中国版噶嘛？呢、這个《地球以外版》啦吓，全球 server 除咗中国。仲唔系地球以外？咁入面都有个角色系阿迷野配嘅，因为佢系一个卡牌推荐游戏嚟噶，系每一张卡都有自己一两句嘅配音嘅，啲角色系有设定啊，有世界线啊，有故事，有好多嘢嘅。咁其中一个角色系阿毛野配嘅，咁结果咧就系、是、正常咧，每张卡嘅介绍入面咧会讲呢个配音系边个 ，CV 系边个啦吓。咁阿毛野个角色咧就系、是、声优，问好问好问好。即系有呢个待遇，其实都算系几厉害下噶。你明白成件嘢封杀咗你啦，都冇咁难睇噶。咩叫做厉害呢？就系、是、日明咪厉害咯。我哋香港最伟大嗰两个电视人之一，其中一个叫日明啊嘛，大家知噶啦。我哋其中一个声音就系问好问好问好，系咪好有 boss feel？ 突然间冒嘢变咗大 boss， 即系 真系该会 啊！即系冒嘢呢啲嘢就点讲啊？大家知啦，呢个地球以外版咧会系冒嘢搞噶啦。冒嘢佢又唔想俾人下架呢只游戏，又唔想俾人笑，咁系佢哋个角色依然要存在啊，冇零冇多张卡噶嘛。咁佢唯有咁样搞法，好啦，你瞄撚咗佢算乜啦？搵我另一个人配咗佢咪算咯？有嘅好多噶，如果你而家上网上 YouTube 啦，尤其是上 YouTube 就去搵翻一啲旧嘅港产片咧，你会搵到一啲咧粤语配音，但系个粤语配音唔系我哋听嗰个配音噶。我唔知系版权问题定系乜嘢啦，总之就系、是、嗰、那个系应该系正版嚟嘅，系重新配过音嘅粤语版嚟嘅，即系佢唔系为咗俾国语人睇，所以重新配个国语粤语嚟，都系粤语嚟噶。但是可能是版权问题之如此类的东西，我不知道。总之他那个呢就是另外配那个粤语的。那你不另外找个人配了他，另外找个声优就找回阿冰富北啦，是不是？冰富北好像有份都有份配的，不紧要。 算啦，不要有冰富北啦。 咁但是呢呢张卡都算啦，因为你嗰张卡呢你要个声其实你只有喺督落去个烟火入面睇嗰张卡你先会见到嘅。但是呢我印象中啊 ,SEV 系有毛野爱依嘅主战者造型嘅。主战者即系代表住你嘅角色啦。你哋出招啊进化啊嗰阵时呢佢会出声嘅。赢嗰阵时啊输嗰阵都会出声嘅。咁你会唔会有个冇声嘅主战者呢？我唔知。即系我唔知阿网易会点样收科，你搞呢啲嘢就好捻浪居嘅，系嘛？当然啦，可能系佢哋呢个白盐建党大业要搞洗太平地啦吓，即系嗰啲好多啊，真系落咗架好多嘢，即系我唔知系咪相关啊。所以重申一次，其他所谓辱华咧都还好少少啊，但系正确城市咧真系死穴嚟，死穴嚟，真系绝对唔嗨得嘅。我只能讲埋，我依真系好捻唔好彩。咁啊，好啦，咁啊，最后就讲单唔系辱华嘅北方龙嘅事件新闻啦， 其实咧，好多人，其实香港好多人都咁做嘅。其实直接讲嘅就系咩咧？喺 Google 买非洲石，同一类嘢嘅啫。 冇错，的确系非洲快啲 friend 嚟嘅。 非洲石嘅酸版 Steam 咧就有唔同国家嘅，而佢会根据唔同国家嘅物价汇率去决定当地嘅游戏嘅价钱。咁当然你可以唔 set 嘅，你唔 set 佢就俾个通用价啦。咁但系你可以根据某个特定嘅国家去俾个数字嘅。就算你用通用汇率咧。某啲国家系如果系低价区嘅话咧，其实都会特别地平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为咗 精打细算啦，好听就叫精打细算啦，唔好听就其实你系犯规嘅，因为佢个使用者条款系讲到明，你必须要你个 account 嘅地区必须要同你身处嘅国家系相同嘅，即系你喺香港，就算你系日本人都好啦，你都只能系香港区嘅，即系你身处边个国家，除非你长时间，即系譬如你移民或者系读书。即系用啲好长时间去另一个地方，可以写信去俾 Steam 去各个地区嘅，但系都好多人系用 VPN 去申请，因为各个地区其实理论上系自己申报嘅，佢好少会理你嘅。但系咁啊，今次终于就顶唔顺啦。咁点解呢？因为个数字就真系我听到嚟之后系非常惊人嘅、 嗯， 因为佢哋主要就系阿根廷啦，今次清嘅系，我觉得佢系一个个国家咁样清嘅。我估下一个好快就应该轮到俄罗斯啦。我估系因为俄罗斯咧人多啊，所以佢冇咁快搞得掂，所以佢先搞阿根廷。 简单句就系阿根廷啫，买 game 平，所以成班中国玩家，当然啦，香港玩家我相信都唔少嘅，就系、是、全部 挂 VPN 去阿根廷买 game， 好啦，算咩就发现咗坏班契弟啊，咁过分，全部送你翻自己国家，掟翻上去，将你啲所有钱折翻做人民币。 佢系根据你个连接 IP 啦，你系唔系用 gift 卡啦，你留言嘅语言啦，你玩 game 嗰阵时会拣边个语言啦。我哋之前讲过啦，呢啲 PT 平台最优势就系呢啲大数据啦，其实全部会去晒 Steam 嗰度嘅。佢会根据呢啲嘢去推荐 game 俾你啊，去做广告啊，诸如此类。而点解我哋话阿根廷夸张咧？因为呢个系2019年嘅数字啊，阿根廷人口4500万左右，而 Steam 上面嘅阿根廷人口系超过咗呢个数嘅。是不是夸张先？即、就是阿根廷全民上 Steam， 信唔信啊你？仲要有啲唔知边度走出嚟嘅阿根廷人，大家都心知肚明系咩人啦、啊、吓。即、我真系冇估到个情况咁严重啊！ 因为好简单，唔单止中国噶嘛，嗱，写包单嘅一定唔少香港人，香港人咁缩骨。 嗯，因为香港系高价区嚟噶。 系啊， 即系台湾系中价区。大陆系低价区啊，但系唔低，即系我哋高中低都系一个粗分嚟嘅啫，佢唔系咁大，佢仲要细分好多，每个国家都有少少唔同嘅，甚至某啲游戏喺 A 个国家平啲，喺 B 个国家贵啲，但系另一只游戏可能系调翻转 B 个国家平啲噶，但系总括嚟讲咧，最平就系俄罗斯同埋阿根廷。总括嚟讲，我唔知点解啊，我唔知系汇率啦，即系啲物价相一系列考虑之下，总的来说，俄罗斯同呢个阿根廷系最平嘅。呢啲精神阿根廷人就将佢哋全部送晒中，即系掟翻佢哋去中国区。我觉得系已经系好和善噶啦。 唔系咁样样就佢又唔系黑石，即系又唔系用假卡，诸如此类。严格嚟讲，佢即系你又唔能够话咁样 ban 佢 account 嘅，因为佢真系有使钱，喂真金白银喎。只不过系叫咩？佢跨区喎。 嗯，嗱， 咁你又咁喺立场上面，你又好难真系 ban 佢 account。 嗱，唔系噶，你个使用者条款讲到明，你系唔可以咁样做噶嘛。 唔系，但系有一样就系、是、你咁，如果为咗咁样 ban account， 就真系有啲过，即系有啲过态咯。即系你讲嚟有真难，有啲唔过分，因为喂。呢班人使好咁多钱， 总之就系唔 ban 你系人情 ，ban 你系道理。 系啦， 就系咁，佢而家就只系纯粹将佢掟翻去中国啫。 即系叫做咩？系翻去啦，即系因为呢班人讲真就系、是、你花咁嘅功夫，即系表示你使钱啦。咁又赚你钱嘅，咁 ban 你又真难睇啲嘅。你话使黑卡，即系令我损失，即系而黑石嗰种情况就另一个问题噶啦。嗰一定要 ban 啦，依家唔算，好老实嘅。 咁啊，佢哋全部大规模送中啦，其实老老实实啦，即系呢件事我哋之前都好似提过，不过冇今次咁大规模。好似掟咗一半人走，即系阿根廷又突然间人口对咗一半， 黐乸线真系， 好大数目啊，大佬，千万做单位，佢实数我唔知系几多啦，应该系讲紧系段千万计噶，因为佢掟咗一半人走啊嘛， 嗯， 而入边大部分都系中国人，不过都好正常嘅，因为中国玩家人口数目真系非常他妈的大，呢个系事实嚟嘅， 正常啦， 咁啊，而我最理解唔到嘅就系、是、咧，其实阿根廷唔系平过中国好多嘅，就系因为中国都系低价区嚟嘅啫嘛，即系如果你系香港嘅。我知道有咁嘅人存在，亦都理解嘅，但系差咁远，因为讲紧系差紧三四倍嘅，讲紧系香港同阿根廷之间啲游戏有个系可以讲紧三四倍，咁好正常啫。但系阿根廷同中国咧，系讲紧差20-30% 嘅咋，有差距，有个明显嘅差距，20-30% 都唔少嘅，但系唔系真系差好远嘅咋，即系唔系同香港咁一样咁样。所以亦都有香港人系用大陆 Steam account 嘅，我所知系有嘅。因为大陆容易储值啊，大家明啦。其实下一个肯定系轮到俄罗斯嘅，只不过如啱啱所讲啦，俄罗斯嘅人口多，资料多，所以相对佢要多啲时间咁解嘅啫。呢个我勾估嘅咋，阿根廷 IP 同中国 IP， 但系 俄罗斯 IP 同中国 IP 有部分系好相似嘅，佢地理位置接壤啊，毕竟都系、中国北部同俄罗斯南部嘅 IP 可能系好相近，因为佢可能经过同一样嘅节点出去，咁误杀啊或者分辨嘅难度会高啲，而且人因为俄罗斯毕竟大人、人口大国，佢真系好 Q 多人玩紧噶嘛，咁你要将嗰扎中国人分出嚟咧，相对功夫会比较多，所以佢可能会比较迟先做。Steam 是一定会做的，做得阿根廷就不可能不做俄罗斯的了。对我来说没分别的，因为 我登记就是香港。结果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呢？我私人事其实跟这件事无关，我顺便说就是我有 fans 想送 game 给我送不到的。因为刚刚讲高中低价区有什么意思呢、不是纯粹是讲它的游戏价值，而是高价区可以送给中低价区。中价区不可以送给高价区，可以送给中价区，可以送给低价区。 真麻烦份，唉。 你只能向下送，但因为台湾是中价区，而香港是高价区，台湾 fan 如果想寄送 game 给我呢，佢除非只 game 台湾同香港同样价定价，有嘅，因为香港是属于高价区中间比较低价嘅，而台湾是属于中价区比较高价嘅，有可能两者相同嘅。或者相近啦，唔係差太远嘅话佢会俾你送嘅。总之係个别设定嘅嚟嘅。有 fans 想送 game 俾我就係送唔到嘅。我亦都唔想因为咁样而走去做台湾人啦。所以就顺便省一省啦，既然讲我又讲啦，我啲守规矩系好唔方便。即係我觉得如果你系送嘅，咁其实Steam 系可以灵活少少啊，即系唔好讲呢啲非洲石呢啲嘢啦，呢啲影响个利益就可能关系啫。呢啲嘢你可以灵活少少，即系譬如话我系台湾玩家，我想送只游戏俾香港玩家，咁我买的时候，我买香港版，我俾香港嘅价钱，或者系我本来得咗台湾版噶嘛，我想送俾我嗰阵，我要补翻个差价，即系唔可以咁样做咧？我咪可以咁样灵活少少去做咧？即系我哋顺便，既然讲开，我顺便提两句嘅啫。就咁咯。 系咯，咁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 新闻数目就唔系真系好多嘅，但系比讲长咗嘅嘢就唔少啦。 好啊，咁今日到此为止啦。咁咧，今个礼拜呢家几搞笑嘅花边咧？ 搞笑新闻，所以引申出嚟嘅嘢咧？ 阵间我留喺独立再讲。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拜拜。